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品味态度就喺呢度，你哋听紧嘅就系 HKPeanut.com， 我就系你哋嘅品酒师地文员。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今次咧就见到三位朋友喺度，包括我自己。咁有一个咧就唔入麦嘅，咁啊阿天马先生，咁佢咧就染壁啊嘛，染魔肥， 唔系。我个样唔好，等你哋又嬲嬲猪组合嘛， 系嘛？ 男女男咁几好啊！镜头上边， 嗰个 Ringo 室三零，大家好熟悉啦，系咪 ？Hello，Hello， 系咪大家都见佢见过咧？应该都 阿飞， 阿飞唔系阿飞， 上三零嗰个节目一次咯。 吓，你俾我感觉好似好正经咁，系咪？你见住啲叔叔，我唔系啊，我哥哥咋，即系你见住啲叔叔，我咪比较拘谨少少咧。 咪见住前老师 点多嘛？ 前老师啊嘛， 即系唔敢太过放荡得滞。 但其实唔系嘅，佢喺我面前好好过分，起脚踢我嘅。 我哋个 group 度咧，我系 share 咗阿沈旭辉嘅新节目，我觉得嗰个节目系好有 dynamic 嘅，即系你应该对住啲老师应该咁样样，系嘛？即系你应该久唔久捉弄下佢啊，喺后面扮啊佢。 佢起脚踢我，我记得佢 嗰阵时已经小六嘅时候啦，系嘛？你会唔会咁记仇我？起脚踢你？ 我唔系记仇，因为我觉得分啫。OK， 咁啊要交代翻上个礼拜点解唔见咗我先啦。咁其实我喺 Facebook 咧，我应该 post 嗰张相出嚟嘅。咁原因咧，我摸门钉。咁我上个礼拜其实约咗山卡拉翻嚟做嘉宾。咁啊，点解要约山卡拉咧？其实我系好想个节目讲多啲系有肉嘅嘢。咩叫有肉嘅嘢咧？就即系有啲 informative 嘅，唔讲大家唔知嘅。因为阿山卡拉最近就多个身份，咁我唔帮佢宣传啊，咁但系咧系同啲地区工作有关，咁所以咧佢就呢排同我交流多咗地区工作嘅嘢，咁啊点样先可以喺下届区议会当中赢到更加多嘅议席，又或者系争取更加多人嘅支持咧？即系其实一切都系由揼石仔开始，即系因为过咗呢三个选举年吓，2015、2016、2017。咁要回归平淡嘅时候，你又要俾多啲时间去研究下所谓叫地区工作。因为你唔讲呢一样嘢，大家又馒头乌蝇咁一味翁来喺政治提到咧，你又要等佢下一波，即系燃烧起大家嘅小宇宙，等梁振英又发大发神威，睇下六四俾唔俾你喺维园度开集会咁样，系嘛？咁、你冇得等啊嘛。咁所以咧，变做大家即系我觉得。俾多啲時間去了解一下，第一地區工作，第二就係話一啲少人接觸啲嘅 topic， 希望做到啲 content 比較獨特啲咁啊，唔使大家一路成日即係浸沒喺個政治 oriented 嘅世界裏面，唔係太好咯。 嗱，你講揼石仔，我就一陣間咧有一節我哋會講啲創新嘅嘢啦。咁我有啲 idea 嘅，即係我覺得地區工作揼石仔咧。揼石仔又唔代表一定要出嚟选㗎，即係我覺得而家係啦，大家就將地區工作就等於出嚟选，其實兩樣嘢掛，我覺得係好有問題嘅。 唔係，當然你係可以即係換一個機會嚇，換一個政黨 back up 就出嚟選下你啦，係咪？咁但係你唔選係咪等於唔即係幫唔到任何地工作咧？咁我新鮮事蹟，我做咗第一個例子。例如係咩咧？咁琴日食完飯咧，我老婆就落咗黃金海岸度超級市場度買嘢，因為嗰間超級市場我成日去嘅，我知道第一嗰度泊車易，第二泊車平，第三就有半個鐘計。咁所以我好中意嗰度買嘢啊！琴日一落。都有含价令啊！佢成250个车位，间值得37个出嚟出时租啊！咁其他240几个写乜咧？佢就话俾你听，而家呢个位咧就已经预留咗俾黄金海岸游艇同埋乡村俱乐部。哇、啊！你老尾，咁我揸下车落去拍边啊！37个位冚唪唥 fill 晒车咯，咁我揸晒落去。兜咗两个圈，我死人啦！咁我拍唔到车，我咪想走啦。一上到去，唉，条气又唔顺，咁啊揸架车落去，咁啊搵条管理员嚟同佢讲：，喂，你而家我落咗嚟，八达通你扣咗钱啦，咁我冇车拍咁点啊？咁又叫，哎，先生唔使惊啊，你拍住啲游艇会所啦，冇人夹你噶。我话有人锁我车咁点啊？320我问你攞啊？ 咁佢诶唔紧要，落咗去啦，你上到去同啲管理员讲啦咁。咁呢单嘢之后咧，我第一时间同咗我区嘅管理嗰个区议员讲，咁啊白鸽嚟嘅。咁我第一时间我已经同佢讲，喂呢单嘢唔掂。我话琴日同我管理员嗲开咧，佢已经话好多人喺度怨声载道投诉紧啦。我话呢单嘢唔系同你讲笑啊，你而家搞到我落唔到惠康买嘢啊！我真系同你开个 page 唱衰你嘅，我仲有话你听啊！成个黄金方向商场，大佬又快餐店，又酒楼，又西餐厅，又饼店，又 coffee shop， 又超级市场。你试下俾啲人唔泊车啊！你睇下有冇人嚟啊！我话你得，你唔搞嘛，我就同你玩大佬，我开个 page。咁今日居然咧同我更新咗个状态，佢今日打咗个信网文，佢今日业主咧就对车位咧重新安排。咁呢个系业主嘅讲法，但系管理员咧，即系管理公司啊，信和我讲紧，咁佢就话咧，就算业主点样安排车位都好咧，原有地方佢都会用翻嚟做时租。咁但系而家出现咗两个版本啦，一你就系泊咗喺游艇会嗰啲停车场度，一个唔该系俾人锁 Q 咗咧，320。另外一个讲法咧就系你可以照泊住，而系冇人隔你。咁我而家就唔知呢单嘢点收货。咁个问题就系话，你话呢件事。可唔可以即係推到上報呢，學啲高增仔話齋，咁梗係唔得啦，係咪區區你個黃金海岸，邊個理你停車場，邊個管啫。問題就係話你對住喺度嘅人，大佬我要買，我要買廁紙，我要買廚房紙巾，我要買雞蛋，你唔俾我買，我冇車泊，我點買呢？咁呢啲嘢呢，對於我哋當地居民呢，實質上真係好即係好困惑，你俾唔到個答案我咧，我系唔会罢休。嗱，呢啲就系地区工作啦。 嗱，我讲第二样嘢就即系系少少题外话，但系翻翻嚟嘅。好多人以为啲地区事务咧就净系嗰区发生嘅，但系其实好多时候咧会发生啲咁嘅事咧，就系个管理公司划一管理，将所有一齐。即系我最近有朋友啊，会选自己屋苑嘅立案法团啦。佢个屋苑咧就其实系地铁嘅。OK， 原来地铁有条咁嘅例嘅，就系、是、你要选做立案法团嘅话咧，你一选。你就唔可以宣传。如果你宣传嘅时候咧，你派单张话宣传咧，隔企喺屋苑个平台同人讲嘅话，话你想选嘅时候咧，基本上咧，啲管理员就会 call 差佬上嚟斗你噶啦。跟住佢仲会 lift 咗话呢班人犯规 ，DQ 咗佢嘅添。咁所以咧，你可以谂下个规例其实系点咧？系地铁去 suggest 所有地铁有效嘅屋苑，你都将呢个加入去个章规里面啦。咁而现有嘅立案法团通常都人哋 suggest 你加啦，因为同佢加，你谂下，你现有立案法团嘅人系有优势噶嘛，继续连任，因为你有得宣传，个个知你做紧嘛。咁所以个个都加晒，即系嗱，好似净系将军澳某一个屋苑嘅问题，但系因为呢样嘢系地铁 suggest 嘅，其实大部分地铁沿线屋苑其实所有都有问题嘅。咁好似啲咁嘅例子咁样，可能喺信和你个管理有关嘅嘢，其实原来可能信和所有即系有游艇会啊，有其他俱乐部之类嘅嘢，其实可能都一样濑嘢嘅。但系呢样嘢，我哋其实出现咗问题就系，我哋冇方法知道其他地区嘅人系咪有同样嘅问题啦。 系有方法嘅， 例如咧， 其实大家可能都知啦，以前爆出嚟就 Times Square 啦，好多啲大商场其实有啲公共空间啦，冇错啦。最近嘅我就听翻，因为我以前就住喺荃湾御景新城啦，御景新城你见 TVB 啊，好多啲大型啲节目咧，嗰啲 ceremony 咧咪喺一个大嘅 dome 嗰啲天幕广场嗰度嘅，原来后来就系 公共空间 查到公契，嗰个公共空间嚟嘅，你唔能够俾啲人即系唔俾人做嘢，或者要派钱就俾啲人嚟做嘢嘅，咁原来好多嘢咧就 hidden 咗，咁所以可能咧黄金海岸喂，我俾咁多车位你系要 serve 翻周边嗰啲住客噶，你可以 check 下嘅。 系啊，如果我 check 到公契都系公家地方，我第一时间带狗来放 啫。系啊，好嚟 讲嘅。御景新城啊，我就带狗来放。你知唔知 IFC 好多呢啲地方都系公共空间嚟？ 系啊， 就系带狗去放，我睇你点样吹帐，餐餐都玩到好好玩嘅。其实咁有机会带啲相同你分享。 即系立法嘅时候或者系立个公契嘅时候咧，佢有考虑到呢啲嘅。但系到咧，我嗰个大业主，哦，全部围住晒嘅时候，锁个铁闸，不过好锁，你够胆你行入去咁样咧？咁所以而家咧，即系揼石仔就揼呢啲系好啱嘅。 即系我觉得最大问题就系话，你要将嗰嚿嘢，你一个屋苑一个嘢，其实好细嘅。但系如果你连结咗，话不如原来有廿几个、卅个屋苑都系咁嘅时候咧，咁嗰单嘢咧就真系上到报啦。 冇错， 但系我哋而家其实即系少咗渠道，即系其实好靠即系政党本身啦，去话喂。有一个区议员收到问题，发觉有十个区议员都收到问题，佢哋可以连结啫。但系 唔系嘢嘢都靠政党噶嘛。 吓、啊，即系所谓风云计划，即系详细又冇时间讨论住。问题就系话，无论你参唔参加风云都好，你选唔选都好，有好多地区事务咧，唔等于话你个区系民建联揸庄，你系斗佢唔赢。但你一定要识得拣啲题目出嚟，大家去傾啊，俾大家知道呢件事係點樣發生啊！如果唔係嘅話咧，你永遠就係蛇齋餅種，即係我覺得太舊。即係正如啱啱過去咗母親節啦，係嘛？即係好多政黨都喺度維持緊話點樣去派花。其實老老實實，我非常之有意見嘅。即係我真係打死我都唔相信一個村民一個居民攞你一扎一朵康乃馨会记得你的政党是什么，即是顶笼就是说你告诉人你还做的事，但问题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做一些新的地区工作呢？ 我可以说五十岁或者打上的阿妈你是会记得的，你不记得不紧要，你的阿妈记得紧要嘛，你明白吗？ 所以我哋一阵有一节咪要讲社会创新咯，系嘛系嘛， 呢啲留翻俾第二节。咁上一集其实有啲咩想讲呢？因为其实上一集一定要讲一样嘢，就系嗰条靓线，因为我系嗰日我定定。我系净系火烧心啊！点解突然间有个所谓叫强奸嫌疑犯会喺个拘留室嗰度可以自尽呢？即系当然就系后屘报章都喺度讲就系，其实呢啲事都屡见不鲜噶啦。近呢几年就发生咗四次咁大把。咁问题就唔系 四次咩先？喺拘留室里边尝试自尽啦，定咩？ 审讯之前自尽，即系包括拘留室吓。咁但系问题，我都系冇办法阻止我自己一个谂法就系、是。你究竟是第一老老实实政府我不多信，执法系统我尚且有少少尊重，但是你要我相信，即是我很多朋友入过所谓叫拘留室，就是譬如金英啊那些呢，是不是冚唪唥都入过去的嘛？喂，那你入过去的地方，你要知事前鞋带又除 Q 了你的，鞋又除 Q 了你的，你裤头带又解 Q 了你的，皮带都冇一条，你告诉我听，现在有条链线可以自准在那 里。为什么？因为你识过是咁硬係啦，咁因为我都有啲朋友即係入过拘留室啦，但佢就唔係因为社运嘅原因入拘留室嘅，咁基本上呢差佬就对社运嘅人呢就特别嚴㗎，係啦，咁我个朋友就入拘留室嘅时候呢佢都冇乜点除嘢啦，係冇手其他嘢㗎，咁亦都见到有个古惑仔入咗拘留室嘅时候呢 攞电话出嚟影相啦， 係攞个电话出嚟影相㗎。电话都冇收噶，咁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因为你问佢话金英，所以啲人就对佢就抽得特别劲，即系 简单。我问个金英，即系我因为保护消息来源，又 我假设金英系啦， 系啦。 咁所以你，所以个问题就系、是，其实衍生问题就系、是，警察喺推人入拘留室咧，可能嗰一人有唔同背景，佢有相对唔同嘅处理方法，即系话 尺度嗰啲叫做 系啦。咁简单嚟讲就选择性执法啦，因为呢个都系一个执法部分嚟噶嘛，即系个 workflow 唔跟晒嘅，系啦。 有一样嘢咧，其实我好想提出嘅，咁其实我觉得要不断出 post 就系话，喂大哥，究竟一单咁嘅事，你点样要有一抽几长嘅绳你带入去咧，你先能够自尽到咧？嗱，即系我而家呢度咧，虽然就唔系有靓线，系一条 USB 线。再下条颈啊，十六寸半。咁我话俾你听，点样吊颈咧？呢度应该系搣半到，冇两米。咁假设我要围住个颈，你唔好以为系咁样度到颈，咁系度唔到颈嘅。你要咁样先度到颈。OK， 好啦，第二，我真系惊我度得大唔齐。 阿 B 帮下佢手， 度下佢。我俾时间你讲，你放心。咁样度条颈，你要知道。咁我呢两头点处理呢？好多人就拗个问题啦，就係、是、话喂你嗰条咁嘅链线其实好 Q 粗㗎，可以承受到二三百磅力，我梗係知啦。我係问你呢两边点样绑实佢呀？呢一条咁嘅线你要起码第一你绑嗰度好做到力啦，咁大家而家讲即係讲得比较似样啲有讲法，就係话拘留室嗰度难啦，嗰度窄啦。咁但係问题就係话咁你系咪咁样绕住去绑个圈呢？咁唔系好实际喎，咁啊点样绑 咧？阿水哥嘅水哥，直情整啊，水哥点啊？ 用马插件可以翘住啲嘢 啊？系啦，我就 raise 咗个 point。咁啊，自杀嘅先生系咪即系如果我对佢不敬嘅，即系原谅我？咁系咪要个童军先搞掂咧？佢真系要识一个好 professional 嘅结喎。哦，唔系，有啲简单啲嘅方法。哦，例如点样样？咁好简单啫，你只要咧就绑住条栏杆，就唔系咁样。你要两边绑，咁样绑起佢， 十分钟下啦。 系啦，咁你其实我 就是完全不識。我其實可以好簡單嘢啫。你呢兩邊點樣綁實嗰條柱係好緊要嘅。你係究竟第一你要諗究竟係綁咗條頸定係綁條柱先。咁你如果係綁一條柱嘅話呢咁就抌咗一忽落嚟喎。咁你呢個長度呢你要夠力套個頭落去喎。你要咁樣鋸頭落去喎。咁 OK, 咁你話如果嗰條線呢係得六尺唔係係咪六尺啊啊冇。冇資料 五尺好似話五尺啊五尺好似話 咁你即係要掟到上去你係要夠長你捐個頭落去你仲要係你要知道呢你大家都係講一樣嘢呢其實李旺陽死嗰時大家都唔相信就跪喺度可以自殺咁 ok 大家都接受一個講法就係而家其實跪喺度死得嘅 其實跪喺度真係可以 係啱啱係得嘅咁你要點呢你要點呢我想請問 嗱我就唔想講點解啦但係我哋有班即係前線科技人員裏面有班朋友啦，就用咗科學方法，去嘗試揾條靚線綁咗喺閘裏面試下個拉力， 你又得唔得到重點啊？嗰班前線科技人員仲要有一個科學嘅方法， 嗱，佢係試條線得唔得？佢就將條線綁咗喺個公園嘅鐵閘裏面跟住就揾個綁去拉，睇下可以有幾大拉力。佢哋發覺嘅拉力咧。是足够可以令到两只色吊颈的。 我明白。 是啦。 是啦。我都是问个问题。你怎样稳妥将这条绳绑在铁闸上面而伸到个头下去而又你又做到一件事是没人发现的。那个大问题。 嗱有两个问题。第一因为发觉呢即是而家警方那边就说可能有人改更补啦即是说是有机会呢可能啊冇人去睇嘅。係啦、第二樣嘢即係如果大家記得就話曾經個機雷室發過呢個消防嗰個灑水系統壞過㗎嘛唔明㗎嘛即係話嗰個其實試過一次㗎啦。 係啦即係呢啲咁多疑點即係當然呢一刻講就好似。 嗱我唔覺得嗱我覺得就佢係咪呀我就唔知啦但最少就話佢曾經做過呢個行為所以有個灑水系統賴過嘢㗎啦。而其实个仔喺濑个嘢嘅时候咧，猜到都唔系 where 呢条友想咁做咧，我觉得呢个咧就系一个好大问题嘅，系啦，因为嗰个濑个嘢其实都如无意外，佢都有意图去自杀噶啦，系咪先？ 但系坏嗰阵时系已经知道啦咩？系即刻知道咩？但系佢死咗之后先知道。 唔系啊，系佢曾经喺机流室 A。嘅时候 就两个机油室嚟嘅， 两个机油室就发觉洒水系统坏咗，消防去到，就发觉个问题无啦啦点会洒水系统坏啊？咁跟住就将佢送咗去机油室 B， 佢就机油室 B 濑嘢嘅。 洒水系统坏咗，真系嗰嚿嘢。 系啊，花洒，即系怀疑佢曾经将嗰条绳绑过去花洒里边，一清，卜个洒水系统都撞坏啦，就唔明火警钟啦。 系啦、即系其实咧，基本上咧。啊！我同阿 Fee 又唔系咁熟啊！如果唔系，我真系会现场，即系如果系 Donna 嘅话咧，我一定走过去条颈拉佢。喂，佢叫救命啊，大佬啊！即系你要明白，一个人自杀，当然佢唔会嗌救命嗌得咁清楚啦。但系你要死，静静鸡咁死，无声无息咁死，而且个机流室上面系冇差佬听到你嗰啲挣扎声啊，乒铃白铃，基本上咧冇乜可能。即系唯一一个可能就系话差佬听到当冇事咯。我遇咗你明明白白我唔知道你系咪自杀啦不过我就系知道你喺度骚扰紧我喺度打紧 Candy Crush， 你嘈住我唔啱咯，我有你继续死，我有你继续吊颈，我就继续喺度打机咯，上 Facebook 咯，玩咯，系嘛？咁啊，就叫做差佬咯。喂，未讲啊，即系你唔好讲究竟嗰件事系咪真系？好似有啲人话斋就係话会唔会有人改更簿甚至乎好似啲窃听风云咁啊改埋个录影带啊其实是有班人潜入咗个机楼室度啊杀咗嗰度友啊因为嗰度友有啲惊天大秘密唔讲出嚟你都唔好讲嗰啲。我淨係讲緊系咪一个人可以机楼室尝试去自杀而差佬可以听唔到任何声。你只係讲俾我一个问题就係、是、话一个闭路电视系统如果假设佢系冇声嘅话呢个口供系咪要听晒你警长讲咧？即系我话俾你听，嗰刻我听唔到有声，即系等于啲 Sunday driver 礼拜日揸车，我被狗抄车，永远就系被只狗嘅，因为只狗已经揾唔到啦嘛。咁所以就永远嗰啲人驾驶态度就冇问题，而且永远都系天雨路滑，永远都系只狗嘅责任。嗰人揸车嘅技术就冇问题嘅，大家系咪要相信一个咁嘅口供先？你既然系冇一个 working system 去保护一个任何嗰啲都唔係叫 inmate 嗰、那個只係一個 detainee 俾人拘留咗嘅人。嘩大佬呢個香港你唔係大陸唔係廣州啊。 即係我覺得 大家如果針對咧話保護一個可能疑犯啊之類嘅嘢，其實咧有個問題就係、是、我哋其實係要保衞嗰個係叫真相。因为你一个涉案嘅人啦，就算疑犯都好，你死咗，其实就代表真相你唔能够有一样嘢。我哋唔系为嗰个人而去做，系为紧嗰件事嘅真相而去知道嘛。即系任何一个判案又好啊，即系究竟系有啲咩事发生好好，其实你永远知道真相，一件案件真相目的系咩咧？就话究竟第时改法例嘅时候，我哋会唔会有方法去令到呢样嘢更加完善，或者成结个 workflow 啊，或者嗰个保安系统系咪有啲问题咧？咁、我觉得你令到一样任何一件即系罪案嘅真相消失咗嘅时候咧，其实对个世界嘅影响好大嘅。 系啊，咁阿菲啊，你有冇谂住将来从事呢啲社运啊？你惊唔惊俾人拉食催泪弹啊？监禁即系拉你入去呢个拘留室嗰度？女仔系冇优待嘅，即系最多俾条粗啲嘅靓线你咁解啫。 吓，但系我觉得，唔会嘅。但系我觉得即系而家都未证实到。 但系记者都濑嘢嘅，阿记者。 吓，我觉得而家香港未恐恐怖到咁啊嘛，即系而家真系好多疑点啫，但系即系可能警察失职咁样，但系未去到系即系警察好好 default 咁样噶嘛。 唔系，所以系唔系去到 default？ 因为点样解咧？ 嗱，我觉得有几样嘅问题就系话阿威文头先有个数据，我系唔知就话原来已经连续呢几年有几单 四单、 四单，即系话其实喺成个拘留室看管嗰个 workflow 嗰个程序，其实一定有啲问题嘅。而点解嗰个问题冇去深化阻止呢件事发生咧？而好似大家当嗰件事系唔即系之前嗰四单冇存在过。即系如我觉得，如果你话要研究呢件事，最少就话喂，之前有四单，究竟喺个四单发生之后，警队有冇喺成个拘留室嘅监控里边去再重新检视嗰、那个、那个流程，系咪发个流程有任何漏洞，令到呢件事？如果发个冇嘅话，即系我而家唔当有任何人为失误啊！头先喺个系统上边已经有一个好大问题发生，发生咗事，冇人去检讨而去改善嗰样嘢。 即系其实啱啱阿菲问我，即系会唔会你觉得会唔会我哋太过阴谋论啊？嗱，呢个正正系一个原因咧。我其实我都觉得系我应该接近多啲学生妹嘅，因为我唔明白 毕咗业啦，系咪啊？未毕业噶，我其实学生 ，OK。 因为可能我哋睇呢个世界太多阴谋论，因为 我都系要谂嘅，但系。未必一定是咁样咯， 我都唔系话一定系啲咩嘢，但系问题就系话，即系当你太过清楚呢个世界点样运作嘅时候咧，你又会发觉你嗰份叫童真系冇咗嘅，即系因为你知道呢个世界太污糟啦。我就系想有啲人喺我身边话俾我听，呢个世界可以好美好噶，佢哋其实系好人嚟噶， 但系 错人。 但系咧呢件事，我特登咧走去一啲蓝丝嘅 Facebook 嘅 page 同埋 group 系咧。我居然见唔到咧，有人去铲警察嘅。话警察冇错，系嗰条友自己自杀。 喂，大佬啲五毛嚟咯，冇人俾钱我铲乜嘢啫？ 咁你有喂？你唔好当全部支持警察嘅都系唔好噶。咁、 有 好多系真心嘅， 真心嗰啲就唔出声噶啦。 就系、是、呢件事点解真心？点解佢哋唔出声咧？即系甚至我有几个 close friend， 佢即系佢唔系警察啦，但系佢阿爸或者佢啲家族都好多警察嘅。居然喺呢件事上面一语不发， 我觉得呢单咧就反而咧就冇啊邓桂思嗰单咁systematic failure 咁离谱啊，嗰单就真系仲离谱。 唔、我又唔系打断你，啊、我又真系唔知点，因为最近咧我爸入个医院。咁當然就係、是、即係基本上都係嗰件事又冇乜大件事嘅，唔係其實好大件事，不過即係好好彩就即係所有好運嘅嘢都喺我爸發生咁，冇乜事啦。但係真係你進入到去醫療體系，你會發覺第一公營醫療體系其實係承受緊好大壓力。係 啊， 我係好明白嗰啲人點解會錯，但我就唔明白就係話係咪香港冇其他方法令到醫療體系可以承受到呢個 loading 咧？ 其实我哋嗰个医疗公营医疗咧有压力咧，即系除咗大家好多人去重复个数据就话，喂，原来我哋有九成人去公立医院，但其实可能得四至五成嘅医生系需要公立医院嘅，其他需要私家医院。咁我讲一个经验啊，即系自己嘅抉择。咁我即系两年前我即系个仔出世啦，咁嗰阵时一拣咧就话有人问，喂，点解你唔拣私家医院咧？你拣公立医院啊？咁因为即系我太太都比较年纪比较大，去生 B B 啦。咁嗰阵时我啲医生朋友 suggest 你报公立医院啦。跟住我问点解，佢话因为私家医院咧有个特征嘅，佢要佢手术成功率机会高。 生仔嘅機會都要 100% 咧，冇問題嘅。佢、一發覺小棘手嘅時候咧，就 last minute 將你懟翻去公立醫院裏邊，跟住公立醫院處理。系啦，咁样咁即系话个问题就系话已经系有问题棘手噶啦，仲要 last minute 去转个环境，将病去转嘅时候咧，咁系咪更难处理咧？咁其实同样类似咧，有任何手术啦，如果有啲难少少嘅 case 咧，我所知道咧，啲私家医院都突然间会叫你喂去转去啦。咁你谂下，即系话佢唔只负责九成嘅即系人嘅医疗，仲要系最棘手嗰啲咧。 最 critical， 最 critical 咧都要怼晒公立医院喎，呢样嘢其实系更加大镬嘅，仲要系有人插队。 嗯， 呢个我觉得系成个医疗系统，即系好似呢啲咁嘅嘢，私家即系私家医院系咪要负翻啲责任咧？喺呢方面上边， 但系本身私家医院嗰啲系 afford 唔到啲比较复杂嘅嘢噶。 其实当然唔系啦。 因为好多住医私家医院嘅时候，其实攞住份保险去睇嘅啫。你份保险 care 唔足咧，佢又你唔会做到嗰啲你想做嘅嘢嘅。即系呢啲就系巧妙啦。即系譬如你可能做 check up， 你咪私家医院咯。又或者你可能有啲保险包嘅手术，你咪私家医院做咯。嗯、问题就系一有 critical 嘅时候，我唔知道你住 ICU 住几耐，我份保险唔 cover， 咁你喺唔喺私家医院咧？即系你屋企人你点抉择？你未到嗰个年纪谂啲问题系咪？所以我见到你，所以我见到你。 其实唔系嘅，系私家医院有能力去医嘅，但系就 系啦。 当然好似你咁讲，保险系一样嘢啦。但系第二样嘢就系话，其实佢哋自己都对个即系失败率咧，佢哋好有concern嘅， 因为佢怕一单嘢做大咗。喂，原来有个好 critical 嘅手术喺养和关老衬，咁你以后大佬唔去嗰度做嗰类型嘅手术啊嘛。咁、所以有啲专科，即系譬如可能脑啊、心啊，其实啲人多数都去玛丽嘅，未必去养和。养和系即系有钱佬长期病患咗养和。啊、所以你见阿何生住养和住咁耐，因为其实佢冇乜 critical 嘅嘢，只不过就系话你真系好多时都要好多机器啊，又咗好多人 mon 住佢啊，咁养和住酒店咁，点解唔好啫？系嘛？谂多啲呢啲嘢几好啊，妹！我见你个头咁，我转紧咧，我知我揾啱人啦、啊。咁下次翻嚟 系因为好彩屋企唔好重病，所以先唔知。OK？ 点啊？唔系cut啦。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